今日人日啦，首先祝大家生日快乐噶，又大一年啦。如果我哋啊，即系连埋生日啊，旧历生日啊，跟住就人日再搭上去咧，我哋应该百几二百岁噶咯。阿何生今年贵庚啊？何生 太肤浅啦，你呢个讲法真系系啊。 我唔好意思啊。 系啊，人日咧第七日先做人啊，呢个故事有冇听过咧？ 系咩？ 女娲系、 啊，又系关佢事嘅咩？哦， 梗系关啦，系啊。不过算啦，唔好讲得太深，因为我都唔识噶。 系好啊，咁啊，开始今日嘅收听流程啊，大家好啊，我系刘伟恒啊，喺我对面咧有市民张先生。 系大家好，我系市民张先生，亦都可以叫我做阿一嘅。 系啊， 系大家好，我系三环市嘅市民何亨啊。点解冇阿 V 咧今日？ 哦，阿 V 身體抱恙，啊，系休息下， 保重保重啊， 保重保重。咦，今日阿老何把声好似喺水底咁样样。 我系咩？ 系啊，因为嗰边落雨啊。 哦，系啊，嗰边个风都几劲下。我等我试下，唔好搞到水底咁啊先。 系， 系啊， 唔紧要啦，我哋水底住先啦。 啊，咁啊呢个时候我哋读住卡先咯。 吓、啊。我都系喎，讀住卡先，我哋真 有卡要讀嘅。收唔到，其實尋日已經要讀嘅啦。 係啊，因為咧我哋過年啊，即係驚咧我哋積壓到啊，係聖誕節咧先至讀啊，所以咧我哋啊，即係將啊僅有嘅兩張嘅賀年卡咧，我哋讀咗出嚟先嘅。我之前都有嘅。首先咧，多謝咧就係、是、赤柱阿世成啊。阿世成咧，佢就話咧就係致我哋咁多位嘅節目主持啦，祝大家咧就係新年快樂。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新一年咧，大家都揾到赚到身体好，同埋咧手下留情啊，越做越好。咁啊，亦都咧，佢话咧，佢话我啊咁啱喺圣诞嗰阵咧就播咗佢想听嗰首歌，真系咁啱咁巧，乜都会撞纸鹞啦。佢话唔知啊，队长即系我咧，中唔中意魏娴首《亲爱的亲爱》，好中意呢首歌嘅，我系。 哇，正！我都好中意啊，我都好中意啊，呢边热播啊，呢边都系。陪伴之外就《亲爱的亲爱》，我系啊，我热播啊，系啊。 陪伴你识货啊！ 系啊，陪伴啦，好嘢啊， 好嘅，一哥啦， 好啦，小弟呢度有一张嘅立体贺卡啊，咁啊面咧就有一条灵蛇金蛇喺度嘅， 系， 咁啊写致队长阿勤、何亨、阿一、的神、德国人、丽锦、允儿、拔丝、馒头、包包、钟主席同埋一众嘅小朋友们啊， 系， 祝大家蛇年丰收，丰收金银满屋， 满屋， 系啊， 满屋。 湾仔 Richard 系湾仔 Richard 啊，寄嚟嘅， 好靓张卡， 打开又见到一条灵蛇喺度啊！ 系啊，哇！呢个要影张相俾大家睇啊！咁啊，好啦，多谢各位， 食食啦，真系 系啦，阿老可上翻水面咯，把声 浮翻上嚟啦，系啊， 因为做咗啲咩啊？ 哦，冇啊，因为咧，其实我本身而家呢部电脑咧系插咗三支麦嘅， 哦， 咁啊拣错麦啊，头先系， 好啊，咁啊，今晚咧就继续有老开到啦，咁啊，因为琴日咧嗰单啊，即系市民张先生嘅事件咧就持续发酵嘅，一哥系咪啊？ 哦，系啊，因为话 廿几万人睇咗而家，廿几万啊，我哋啊几年啊，手下留情拍嗰啲片夹埋都未必有廿几万，一铺市民张先生煲起咗。 因为系啦，我思仪煲起到咩地步呢简单啲讲啦， 连 K K 员都有呢啲兴趣。 因为小弟寻日就即系都偶然都会睇下大家嘅一啲留言啦，即系例如话哇呢个肥仔边个嚟噶？啊后边个小朋友几得意，即系都睇下啦。咁我见到咦有一条 link 可以揿入去，咁我不以为意揿咗入去啦，发现咦好似有啲古怪，就即刻吞翻走，即刻吞翻走啦，即系嗰啲安全意识涌现出嚟啊。咁、哦、然后再睇嘅时候发现咦。一个应该系一啲诈骗户口流嘅一啲 真系 超连结嚟嘅，怀疑啊！咁啊，因为我首先睇佢嗰个用户名称咧，就唔系一啲常见嘅中英文啦，就可能系一啲即系中东地区嘅朋友用嘅文字嚟啦。咁然后咧，佢可能会喺每一个留言嗰度下边再留言，即系例如 Benny Lau 留咗言，哦个肥仔真系面目可憎啦，咁佢就会 tag Benny Lau。然后就加嗰条 link 落去， 哦， 系啦，例如何亨留嗰年咧，佢就会 tag 何亨，然后加条 link 落去。 意图话企图想你再揿入去， 冇错啦。咁然后我再细睇嘅时候咧，咁我就即系估计佢系一个即系可能即系有伤害性或者可能有不轨企图嘅一条连结，咁所以我就即刻咧就用咗一个管理员权限咧就 block 咗佢噶啦，系、 哦、 啦，咁所以我估计应该系 惯噶呢啲嘢， 唔系嘅，有啲人通常唔系我 block 嘅，亦都唔系阿勤 block 嘅， 我都冇做好耐咯，系都系老可啦，如果唔系阿思芬搞噶啦，应该， 咁跟住之后，咁我就即系寻日第一下个脑海入边就系、是、啊、哦、好彩小弟即刻褪翻走啦。第二个就系、是、哇、哦，应该系呢条片都几疯传，系啦，疯传到去一啲 即係詐騙户口都要用。 所以喺度咧，我想作一个蛇年嘅呼吁啊！即係由于咧，即係手下留情啊，喺一个救急存亡啊！即係我哋听讲话咧，就要即係挽救个收听率。咁希望咧各大嘅电视台俾下面，得闲咧即系无论喺隧道口啊、巴士站啊、年宵花市啊、圣诞灯饰下边咧，尽量执我哋几个做下访问。咁我哋咧喺可以喺一啲唔同嘅新闻台嗰度曝下光。咁希望可以咧就救翻我哋个一低迷嘅状况啊！啊， 即系提高翻嗰个 waiting 啊嘛，系咪？ 系啊，我哋以后咧亦都会咧，我哋已经责成各位手足，即系阿老可啊、阿勤又好啊、阿斯芬啊、德国人啊、阿拔斯佢哋咧，但凡见到啊。边度有摄影机摆喺度？我哋点都喺前面养养， 养养， 养养，系啦， 又 系试试弹弹啦， 有冇嘢帮到你？有冇嘢帮到你？ 有冇嘢帮到你？系啦，我哋主动话，如果识嘅行家咧，我哋主动提出，乐意接受访问，希望可以提升我哋嘅曝光率。OK。系啦，因为呢啲嘢我哋以前都做唔少，系咪咁讲先？ 系冇错啊，即系叫做咧，波咪一零一啊嘛，我哋呢啲叫做 冇错。因为咧嗱，即系听众可能有所不知啊，即系其实我哋咧入嚟电台咧，其实要做好多嘅训练嘅，即系除咗会，譬如好似自由风，咁佢哋好多同事喺后边要听电话，我哋所谓 screen 电话啦。咁其中一个咧进入广播界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训练咧，就系被差派出去波咪。 我想问咧，即系我哋之前讲过星探就某啲地区就容易多啊，即假设我哋一众嘅主持想去即系报呢啲博咪嘅同业啦， 系 边啲系一啲热门嘅地区？ 最近九龙塘地铁站同埋乐富地铁站， 或者九龙城啊，九龙城都得噶。 因为冇钱冇车钱倾嘛，所以通常都系去最近啦。你估真系走去铜锣湾咩？真系傻噶真系。咁我哋通常咧就会被阿飞哥都剪唔少啊！你哋即系譬如咧。派个僆仔出去，喂，今日不如讲下 摩士花市， 系啦，摩士花或者做东食啲乜，落去乐富街市，就攞部录音机落去，咁啊得一大堆嘢，即系我哋就要面懵懵嗰啲咧，就周围喺度攞住支麦，怼俾人啦。哎呀，不如讲下今年咧就做东食乜啦，咁然后咧就剪咗一大，即系录咗一大堆呢啲听众嘅街，所谓嘅街坊咧，就再攞翻去电台翻去剪。我哋系做即系所谓做僆仔嘅时候咧，系经常被差派出去做嘅。 喂，但系你头先嗰句说话，好似系喺个次序上面有啲问题。 系点样咧？ 你头先都识嗌阿飞哥啊嘛？ 吓， 小弟啊，话说小弟啊，当年九几年嘅时候啊， 系 啱啱入电台，冇错，就系委派要做呢啲咩去前线啊，落九龙塘地铁站啊，落富地铁站啊，就去搏咪啦，就吓，即系讲下嗰个市场上，即系嗰节日有咩气氛啦。我翻到嚟系自己剪嘅，我边度咁？要话飞哥， 唔系 大哥剪噶， 飞哥系最后做 mixing 嗰、那个，佢系大佬嚟噶嘛，剪梗系我哋剪，剪完之后睇下飞哥得唔得，可唔可以夹一夹条音乐啊？唔得，突咗啊！成日话要30秒嘛，你先32秒嚟做乜啫？上去再剪过， 跟住就知道寻晚曼联应该输波啦。 如果阿雞坤咧，就應該琴日嗰場馬出咗事啦。 係啦，如果曼聯贏波，飛哥，哎，得爭少少 OK。 係啊，買低我幫你搞， 幫你搞。英超曼聯又輸一場啦， 好黑暗啊！對面家啲嘢。咁啊，當時咧第一個委派我出去做嘅咧，就係琴晚同你講話夾錢開花市嗰位黃姓同事，阿德哥，阿德哥，喂 ，Benny， 今日你落去搞掂佢啦。搞咩啊？ 哦，系啊，佢通常委派嘅时候咧，揿住部股票机。 哇咦！哇点样点样落去捉人做访问啊？好，即系初初咧，其实你谂下，大家幻想下，只要你做过嗰啲喺街派传单啊，或者卖旗，你就明白咧。其实香港人咧，唔系好似阿一哥呢啲良好市民咁样，下下一埋去就肯同你讲嘢嘅。通常咧，十个有十个都系唔睬你嘅， 系 系冇啦冇啦， 避开啊， 避开避啊，即系一见到咪唔好唔做咩唔做。咁啊，所以咧当时咧，其实我哋落去嗰阵咧，系永远啊戴住两个面懵嘅面具，即系呢个心态啊，落去条街做，通好难先做到一个。 个装备大概会有啲咩噶？ 嗱，当年咧我哋就孭住一啲咧叫做好似孭住一个手袋咁嘅，就有部咧。劇 set 帶嘅錄音機 係 就係、是、真係好似一個手袋，係有個皮咁樣樣啦，我唔記得咩牌子啦。總之係擺錄音帶嘅，咁我哋就要揸住一支 用大電嘅， 仲要帶住一袋電喺個背囊度，因為咧嗰啲機好快就冇電噶啦。咁、如果你落到九龍塘地鐵站先發現冇電咧，咁啊弊啦。啊！你一系你又攞錢自己買， 一就行翻上， 你行翻上嚟，系啦。咁啊，而且要費時失事啦。第二就攞一支好長嘅咪，嗰啲咪咧，而家間唔中有啲網紅都可能會用嘅，即系都係嗰個 S 字头嗰啲麦，系、 哦、 啦，咁你就要咧就报啦。好啦，我即系问下老何先，因为老何咧佢身为马路之友嘅中坚分子啊，亦都经常就揸住啲油券咧，就喺油站嗰度咧就揾啲司机就同佢倾偈。我想问下你，通常啊，你点样去上嗰啲被你访问嘅人？你觉得有冇啲样睇系边啲款啊？系比较易会肯接受访问嘅咧？ 我想去糾正翻你先，我唔係中堅分子嚟，我係會長嚟。 哦，對唔住啊， 我係最前線會長，做咗兩年嚇， 但係都要出去搏米。 其實咧，我當年搏米咧都真係幾經波折，同埋咧係好多檸檬啊，幾箱咁樣咧擺咗喺前面。沖檸檬茶啦，你咁樣，因為咧，即係啱啱去搏米嘅時候咧，就即係簡單如即係頭先阿隊長所講，你嗰度啦。就乜乜乜啦，就乜乜乜啦，咁你錄音都還好喎。我記得當年咧，我係其實 live 播麥啊，即係點樣咧？就係喺朝早一啲繁忙時段，同埋晏晝收工嘅繁忙時段咧，我就要去各大嘅油站嗰度咧，因為咧直播室咧就有另外一位同事啦。好啦，咁啊，聽完交通之後，不如我哋就睇一睇告示打道啊。负责嗰个情况啦，交俾何亨，咁咧系 live 搏米， 哎呀， 系 live 喎，咁 live 有个危险系咩咧？ 佢走咗， 冇人，系啦，或者冇人点啊？系咩咧？即系就算揾到你适合嘅对象咧，你要 hold 到佢几分钟啊？即系你唔可以，譬如啊，零八分好啦，零八分咧做呢一个嘅 live 搏米咧，你就零八分系真系揾到人噶嘛？即系你系要早少少，就挨嗰啲司机大佬。大哥，喂，唔好意思啊，一陣間咧，大概係咧，五點零八分咧，我哋就會同你 check check 幾句 ，O 唔 OK 先咁樣嗰啲。通常咧， 嗰陣時候咧，嗰陣時係五十八分嘅啫喎。 哦， 係啊，係啦。咁啊，通常好啦，我帶佢哋係坐喺架車度噶。咁我就喺架車側邊咧，似係嗰啲咧喺油站嗰啲 promoter， 拎住塊板嗰啲咧，入唔入會啊嗰啲咧。咁咧就係要一路 mark 住佢啦，咁啊， 同埋佢一想攬安全帶咧，師傅俾條山路行下，唔好攬安全帶住啊，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咧，其實咧初頭嘅時候，因為我唔識揀油站啊，即係公司都冇話要求你去告示打道嗰一個嘅，咁咧通常咧有幾個咧係危險嘅油站咧喺港島區嘅，分別咧。就喺銅鑼灣避風塘對開啦，告士打道啦，即係軍器廠家嗰度啦，同埋咧再後少少山頂上面，原因因為嗰啲係咩咧？嗰啲好多揸老細車嘅司機啊， 係 咁啊，或者係真係老細揸車啊嘛，嗰啲通常咧佢係唔睬你啦， 係 唔應你啦，同埋走。咁後期咧，即係正如阿一頭先所講啱啦。你要揾咧，你要識揾好嘅地方。 係， 通常如果走啲啊，即係呢個博米bit咧，我通常都會揀嗰啲工廠區啊、平民區啊，啲商營車司機，即係譬如的士、小巴、貨 van， 經常去嗰啲油站。 哦， 唔係嗰啲油站，或者一帶附近，咁咧嗰啲咧好好吹㗎。 系， 你 hold 佢半个钟头咧，佢继续同你讲， 喂，同埋因为你有油券啊，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 你即系你嗰五万蚊油券都帮到手嘛？ 唔系，但系就算冇咧，佢都肯同你吹嘅。 系， 因为佢系嗱何亨，即系嗰阵时叫阿天啦，阿天嗱，我同你讲啦，今日咧即系有三支旗，哇，湿滞啦咁样，佢系讲好多嘢。講到不停咁樣，有幾次咧係要截住。好啦，我哋時間差，直播室先。 阿飛哥又撩緊啊，快啲啦！喂，我諗到我以為你哋咧係用絕招嘛， 啊， 即係個人企喺廣播度，但係其實話俾人知告示打到。 你对面咪标位啊嘛， 喂，即系我哋描述得好生动啊嘛，哇，告士打道而家好塞车啊，咁我哋咁啱咧就揾到位的士大佬喺度，其实佢咧就系冻咗喺广播道门口个交紧更，同埋扫紧车嘅。 系啊，你千祈唔好讲啲咁嘅嘢啊，呢啲咧一通常一讲咧个背脊凉一凉噶。 你做唔少啲阴质事啊？ 真系冇。好出茅招啊！因為我試過一次咧，做下嘅時候咧，突然間咧有幾個司機咧揮手啊，經過嗰度嘅時候，一揮手即係咩啊？咦，何克你又話喺告示打道嘅？點解你喺葵涌啊？ 唔係啊，我又試過另一款嘅，真係有嗰啲路人甲，即係譬如阿一哥嗰啲啊，博上鏡知道我哋而家係 直播緊嘅，佢真係咦係真直係直播嚟㗎喎，即係佢嗌咗一咪呀，真係直播緊㗎喎，咁樣呀、啊、即係以為以為我哋真係做妹嘛，不過我唔話俾你知咁解啫，唔係真係啊，好難好難中。 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誒搏麥咧，即係係嗰陣時仲係大學一二年級啦。咁嗰陣時小弟就喺呢度做呢個嘅 summer intern 嘅時候嘅其中一份工作嚟嘅。咁係咩咧？就係、是。六七月嘅時候咧，就係呢個嘅會考放榜。哦，唔係，我嗰年代 DSE 放榜咯。咁就即係二台嘅 summer intern 咧，就我同埋另外一位女孩子咧，就要去唔同嘅著名嘅一啲學院或者院校嗰度揾狀元博米。即係例如可能我住港島區嘅，咁我就負責咧就去 黃隱， 去黃隱嗰度，咁咧就要預備好咧八點半咧或者八點四十二分咧就要接翻去二台直播室，就晨光第一線啊，程振鵬先生咧就同狀元傾兩句啦。咁我前一晚咧個心入邊係好矛盾嘅，你又想好似有啲表現，但又好驚做錯事。 係， 究竟你想唔想黃隱書院有狀元俾你遇到咧？好啦，咁啊嗰招就一早就過到去啦。咁佢話你記得咧就帶定啲電啦，即係嗰陣時已經用一部即係手提用電話，同埋佢話唔好用智能電話，因為嗰陣時嘅智能電話相對地未必咁好， 智能嘅 冇咁智能，即係冇而家咁穩定啦。咁就用翻一部嗰啲禁制電話機打翻嚟直播室，再帶多部收音機，你要聽住個 monitor 住，再有部你自己嘅私人電話聽住有啲咩事，即係監製會即刻 WhatsApp 你咁樣。咁我覺得最難做嗰樣嘢係咩咧？就係、是、例如可能你八點四十二分先接翻去晨光第一線啦，但係人哋可能八點三已經派咗卷咯， 係啊，你個半個鐘頭做乜咧？ 好啦，嗰十零分鐘咧，蘋果啊、東方啊、星島其實已經喺度訪問緊個狀元噶嘛，咁你四十二分嘅時候，但係你直播緊喎，你就誒唔好意思，行家門呢邊直播，唉，咁你就衝出去攬走個狀元。然後就即係做翻嗰個直播咁樣咯，然後就即係做完直播，唔好意思俾翻你哋，咁嗰下係我覺得係人生最尷尬嘅其中一次咯。 但係佢冇走到嘅， 冇走到，好彩我一早即係打定招呼同個狀元講話，一陣有個直播，真係直播嚟嘅，唔好意思，咁就喺人哋做緊訪問期間就拉走咗人哋咯。咁佢即係呢個都係嗰陣時阿彭仔佢一早教嘅，佢話都經常會有呢個狀況，就係、是、你遇到其他同業做緊即係訪問㗎啦，咁你提早打定招呼，講定你係電台，大家都會明白，因為電台真係做緊直播，咁都會明白嘅，咁就放開你十零分鐘就拉拉。 仔哥好嘢喎呢啲， 係啦，咁就已經一早教咗咁樣，咁就即係試過好似一次就係嗰個各當年嘅 DSC 放榜就出去做訪問咁樣咯。 我覺得最難係咩咧？即係仲有啲嘢，我譬如我以前我分享呢啲做電台嗰啲經歷嘅時候咧，啲學生最中意問嘅就係嗰啲人啊。如果讲嘢唔好听，或者乱讲嘢，或者甚至乎爆粗，我就即系 touch wood 啦，我就未试过俾人爆粗啦。但系遇到嗰个人讲嘢唔好听咧，周时有嘅，即系佢哋唔系个个都接受过训练噶嘛，同埋佢可能真系答哦，今日你生意点样啊？麻麻啦， 几好啊， 系啊，完咗啦， 系， 即系佢唔会试详细解释之噶嘛。咁我哋就要好辛苦去兜佢，阿老海应该遇唔少啊，呢啲系嘛？ 是啊，冇错啊，所以要预先同佢倾开，即係要呢令佢个情绪啊去到嗰个高峰位。兴奋咗先係啊，即係跳拍舞嗰啲呢跳不咪呢即係同佢倾下偈，即係要譬如啊同佢 warm up 啊，或者呢讲啲令佢有兴趣嘅嘢啊，或者你想出街嘅时候短短可能一分钟或者嗰分零钟呢讲啲系令到听众觉得啊好听喎、啊、咦有着数喎，或者系好嘅分享喎、啊、咁通常都可能讲分零鐘播出街嘅時候咧，我喺前面咧已經同佢講咗咧，可能五分鐘一啲有趣啲嘅嘢，咁跟住咧出街嘅時候就確保到啲咯。 係，因為通常咧90%嘅聽眾咧，第一句要同你講咩咧？我唔識講嘢嘅喎。 幾耐啊？ 我唔識講嘢㗎， 或者幾耐？咁要講幾耐㗎？ 係啊，我唔識講嘢嘅喎，或者出街唔知好唔好聽嘅喎，咁樣又或者我試過咧有一個咧係好老土嘅，唔係對唔住啊。即係少少老套嘅，就係咧，因為佢咧，佢突然之間咧，喺譬如8:07咧要直播啦，佢突然間8:06嗰陣咧，佢突然之間話：等下先，我咩事啊？我打電話翻屋企叫我阿媽聽啊！跟住咧，佢即刻用佢部電話咧，就打電話俾佢阿媽喎，咁同佢阿媽係啊，881啊，係啊，你間樓啊，幫我錄低佢啊！跟住嗰邊就已經叫佢喂你啦，你啦，你話老唔老套啊？ 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嗰啲喂，咁我哋当时喺现场， 我哋战场咁样嘅， 系啊系啊，呢啲、啊、大把有得再分享，搵日再讲啦吓。好啊，依家翻嚟咧就继续有啊，我哋今个星期啊跨年嘉宾阿浩然啦，咁阿浩然咧今日咧就继续讲佢喺电视圈嘅浮沉史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主场馆晚上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大约五万人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入口安检位置视察，他话睇到现场人多，但入场情况畅顺。今次演练会测试观众进出同中场休息的情况，期间亦都会安排演练。例如有人生病、打交，以測試不同場景下的應變措施。今次是主場館首次打開天幕測試。鄧炳強說會測試音響對附近居民的影響。環保署人員會在場量度音量水平。他又說預計散場時段周圍都會人多，會加派人手在不同位置維持秩序。警方正調查朝早在天水圍發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個踩單車的男子死亡。朝早六點多，一個54歲男子揸電單車沿天瑞路往天華路方向第二線行駛，當駛至近天恩村的時候，一個67歲男子踩單車由左側行人路駛出，電單車懷疑收制不及撞向單車。踩单车男子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去屯门医院，下午近三点半证实死亡。电单车司机头部受伤，清醒送去天水围医院，其后转送屯门医院。电单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会重返挪威政府，出任财政大臣。斯托尔滕贝格说，非常荣幸在关键时期被要求帮助国家，经仔细考虑当前面对的挑战之后，决定接受首相斯特勒的请求担任财政大臣，任期结束之后将会重返慕尼克安全会议履行职责。原本属于挪威执政联盟的中间党，日前因为能源政策分歧宣布退出，令工党成为唯一执政党。首相斯特勒举行特别内阁会议之后，宣布更换八个大臣，由斯托尔滕贝格出任财政大臣。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朝早持续清凉，星期五渐转吹偏北风，周末期间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在11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非常干燥。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由黄海饰演的主角宋运辉，彭阳农药厂厂长，是促成东海化工合资的关键人物。做开大公司的他，顶住巨大压力，仍然秉承初心，誓要带领彭阳厂起死回生。 国剧夜场，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逢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知佢哋有冇睇过我哋一系列嘅经典港产贺岁片呢？ 愿我记得的你，愿你记得的我，是最率真永记爱的姿态，满差错，在蜕变的经过，愿你告诉我难忘记什么。 工人话佢哋一路都好中意睇港产片嘅，所以当古 Sir 提议做广东话版本嘅时候咧，佢哋都好想挑战一下。结果陆道云安崩溃之余，仲破咗佢哋乐团嘅纪录，足足录咗十个钟先至收火。作曲工人嘅云安填词正好，编曲工人监制古巨基舒文。上榜四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古巨基 featuring 共五人《成长的错》。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万家到岁喜团圆第三集完结篇。 阿爸，我有楼就可以结婚啦。 你层楼呢，始终都系属于你哋三兄弟妹嘅。我揽住佢一世咧都冇用。 哎呀，阿爸，你明事理就最好啦。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好多人叫佢 Roger 剑雄，仲有无数电视剧入面嘅名字，又知道佢青靓白净，个人又大只。手下留情，龙哥蛇年巨献，有请王浩然。 上车落车，十分年轻十岁，正当卖放行动，全力也不躲退，定命愿我会有天归队。如学会清水，未怕天下累，凭勇自决已闯。 跟住就一路阿浩然就係一个好漫长嘅 TVB 拍 生涯啦，因为有冇不能尽录啦，每一套有冇一啲你自己係特别喜欢啊， 好满意嘅。 我自己觉得啊，我有一年係攞飞跃进步啦，咁就拍咗好好彩拍到巾盖晓红第二集啦，同埋公主驾到啦，即係两套好唔同嘅戏。好记得呢两套戏呢，我都係做男二嘅。咁有一个月时间係两套劇搭住开嘅。 喔。 咁我嗰一个月里面係基本上係有六组啊，係连续拍六十个钟。即係古装头文初头，古装头文初头，即係不断係咁转囉。 即 係有六日嘅时间係直情係冇得瞓，係连续六十个钟。 哇。 真系人都癫啦！真系嗰个时间， 好难想象。 你会点咧？ 冇得点啊！好记得喺山边又瞓下，喺我记得喺南生围咁啊拍唱，系啲通告接唔到噶。我嗰阵时系，譬如拍公主驾到，有阵时古装就即都容易 over 嘅，因为你又插嗰啲簪啊，又整头啊，又换衫啊。其实换衫都换你几个字啦。咁跟住好多时系，譬如我试过以海豪情就开零六，咁跟住咧，公主驾到本来收二十八嘅，即系凌晨四点，点不知咧，公主驾到咧系收三十三。 哎呀， 咁即系嗰边又 over 咯，你要还噶咯嗰边。 咁跟住你系接唔到嘅，试过 系， 即系好多，即系会有呢啲情况嘅。咁所以都真系几辛苦嘅。我试过六度就拍我公主驾到出场咯，就搽满晒成身油喺大地嗰度场地嗰度卖舞咯，跟住哇冻到咧，即系七彩啊好癫，跟住试过日拍一个 shot 系晕咗嘅，嗰日唔知系六七度嘅啫，跟住又我晕咗，水车落雨揼落我度，跟住我即系咁嘅话，咁嘅大头啦，一个歪衰一个大头咁啊，跟住啲雨一淋，拎整个人。 硬晒， 系 跟住你又知道冇 take two 啊，冇喐啊，冇喐啊，但你其实硬晒嗰、那个感觉系哇，即系好好多呢啲咁嘅画面噶。 比较满意嘅作品咧， 我自己啊，呢两套其实我满意噶、嗯，即系其实我中意噶。咁其实我自己都中意添歌嘅李添盛嘅，咁、嗯、一套叫《我的如意郎君》啦，咁、嗯、就系一个文初嘅戏啦。咁我自己都几中意嗰个角色嘅，即系同本善嘅角色同埋周丽淇嘅。咁我自己都即系好多 fans， 即系我啲 fans 都中意呢一个戏嘅。 嗯， 咁另外其实系啦，《情与双白线》啦、嗯，真系我觉得系我自己一个。即系令我无论演出啦，或者睇剧本，即系对个剧本嘅理解都 Kango 都帮咗我好多啦。咁再加上其实嗰个戏系当年我记得播嗰阵咧，其实系搭咗有一个礼拜系我哋播嗰阵系世界杯。 哦， 系啊。咁但系嗰个戏其实我哋二十集都有32点平均收视。 嗯， 咁都真系好犀利嘅嗰个时段嚟讲，同埋令到我好中意就系呢个戏讲真系父子情。 嗯、 但是他不是用父慈子孝去说、 嗯、 是一个很另类 的即是譬如个仔车死了人个因为这场戏我想观众都会记得的、嗯、就是那个苦主的家人去想着打 Turbo 即是我这个仔这个角色。 是。 那 Kango 心痛就推开了这个人就自己打了我几巴、 啊、 即是出尽晒力去打、啊。打完拍完这场戏之后呢全场系静咗超过30秒，跟住鼓掌啊！大家， 哦、 因为我系硬食佢几巴， 但系真系好大力咁样， 好大力出尽力咯， 系 系啊，即系佢已经同我讲啦，喂，食唔食得起噶？嚟啊！即系我好中意呢个戏嘅，咁即系令我觉得系我一个好满意嘅一个作品之一。 美具身上被子弹流行，维护你我强在风浪下对抗黑暗，而为你是毫无疑问。烈火熊熊升起，围墙徐徐倒地，抽着万片夜空血愁眉，蝴蝶长埋土地，情愫长流于天地，乱世中烟火摧毁不了传奇，漫天的炮火混乱地涌起，主身危城可不理，位置要捍卫惊恐的你，就是未怕死，未惧身上被子弹流行，维护你我强，甘愿舍身，就让天下再见证足印，谁为爱活过已无憾，漫天的炮火混乱地涌起，染污无瑕的手臂，在这里捧着惊恐的你，就是未怕死，未惧身上被子弹流行，维护你我强，甘愿舍身，就让天下再见。 一路就演咗好多年，好多年啦，挨到冇晒日夜啦， 金睛火眼 啦，记得咗黄浩然系边个啦吓。好啦，咁啊，跟住就有一段时间又突然之间发现， 佢突然间唔见咗， 系咁啊。后来就当然知道啦， 病 啦，就系患病啦。好啦，当时发生咗咩事咧？其实 我记得嗰阵时就系拍完一个台庆剧，咁有我啦，有黎耀祥啦，曹永廉，有萧正楠。陈国邦，名门暗战，就罗永贤监制嘅，咁监制一路合作开噶啦，都合作咗好多部戏噶啦。其实拍紧呢个戏嘅期间咧，我已经好攰啊个人，即系同埋已经觉得哇肝糖喎大佬，即系 除得太紧要系， 又肝糖，个脑又肝糖，即系冇晒料啦个人已经，哇即系好掏空咗，因为你冇时间 input 啊，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譬如做完嘢，你都会系休息之余，你都会睇下书啊，睇下其他戏啊，但我有好耐嘅时间系冇做过呢样嘢。咁就好攰好攰，拍完呢个戏之后啦，叫休息啦，咁就接咗一个 TVBI 嘅，即係呢啲出埠嘅同啲粉丝见面嘅，咁就去澳洲啊。咁我好记得我成个澳洲 trip 呢，个口就好似生晒飞枝啊，讲唔到嘢，咁又有微烧啊，即係发烧。咁原来其实后咪最终发现就我得到一个免疫系统嘅病啦，即係叫贝塞特氏症啦。简单嚟讲就係全身嘅血管都有机会发炎啦。我好记得就系我喺澳洲做完嘢翻嚟，咁就过两日就系我有个戏叫张宝仔， 记得 张宝仔嘅发布会。咁通常我哋嘅模式就系先做个发布会，见记者，记者会，咁跟住就开工啦，开镜啦咁样。咁我哋叫大造型。我做完嗰个大造型之后，我下昼就同我老婆讲唔掂啦，喂，我要入医院。 哦， 咁入医院，哇，一 check 到。我系未试过咁大个仔，我 check 到系有个病，跟住我一推咗个，即系大剧见晒记者做晒型，跟住我系推咗打俾我公司打俾阿珍姐推咗呢个戏，我系放下心头大石，因为我系完全自己系根本上系支持唔到啊。 嗯， 咁就真系唞咗九个月咯，即系要还咯，正所谓即系 quota 用尽啦，就休息咗九个月咯。 喂，对你嗱，即系。好多时喺病 又系九个月啊， 系啊，九个月， 即系好多时喺一个所谓大病嘅过程当中咧，就开始会思考一下人生啊，做乜要挨得咁辛苦啊，挨到病啊？你嗰九个月所谓休养嘅期间，你谂咗啲咩咧？ 冇嘅，最大嘅谂法就系、是，譬如我一推咗个戏，公司可能好快已经揾到第二个人去顶替你嘅角色啦。咁、但系你啲仔。冇人可以顶替你嘅，即系喂，你系佢唯一嘅阿爸嚟嘅咯，即系你挂咗，你老婆揾唔到第二个老公噶咯，即系你啲仔揾唔到第二个老豆噶咯，咁所以就开始慢慢去思考健康啊，即系究竟点样去平衡翻工作、家庭、同埋健康呢样嘢咯。咁亦都去諗其实自己都要多留意，因为以前我係譬如放饭一个钟嘅通常，咁我係嗱嗱声五分钟排完个饭，跟住就匿埋瞓觉，即係哇瞓到喂 我都係咁 话俾一两个人听你喺边嘅啫，跟住其他 人唔 知嘅，係啦咁你可能瞓多15分钟即係咁样嘅，即係好唔顾自己嘅，咁后咩諗就其实都要諗下，即係点样可以平衡咁样。 咁嗰阵你有冇谂衰嘢噶？即系喺你个病，即系你自己最辛苦嘅期间。 哦，咁啊，其实好彩嘅，因为当日医我嘅咧就系、是我太太嘅舅父嚟嘅。 哦， 咁佢系医生嚟嘅。因为其实我喺澳洲做紧嘢嗰阵，佢一路都 keep 住问我嘅病情啊。咁一翻到嚟，去到医院，佢嚟睇我，做少少 test， 佢就知道，因为佢一路跟开我啊嘛，咁多年都，咁佢知道，喺呢个病啊，喺呢个罕见嘅 免疫系统 病啊，咁就对症下药，咁对症下药就真系 O K 嘅，即系咁当然有危险性啦，咁但系都好快能够控制到个病情咯。 我想问下咧，呢个病系即系有冇原因，或者系 咁即系其实呢个病有啲似即系人哋红斑狼疮嗰啲，都系话因为你压力啦，因为你唔够休息啦，因为情绪啦，即系你好多呢啲嘢。咁其实讲真嘅。压力我话都冇乜啦，咁其实压力当你知道系有嘅时候， 已经系好严重噶， 已经唔系，即系人好怪嘅，即系你 唔会觉得嗰啲压力嘅，当你习惯咗，但系原来你每日瞓三个钟都唔叫压力，都唔叫攰，即系其实嗰啲无形嘅压力你系 sense 唔到嘅。咁身体话俾你知，喂唔得啦，我罢工啊，咁咪要停咯。 系，同埋即系我哋吓成日都讲一个例子，就系我哋靠啲肾上腺素一路去冲啊， 顶住自己冇错， 顶住可能你嘅劲啦，即系顶咗十几年啦。 但系我试过最攰嗰阵啊，我真系两句对白都讲唔到，真系攰到我净系叫咗你阿 Benny。即是很简单的两句对白都是讲不到， 真 的 没电了， 真的没电了，讲 奔波奔波算不清因果，就让现在暂停下我急速脚步，吹吹清风减退竞争的火，我有我痴恋的心大多颠簸，就让再暂停下我高温态度，不必管他心里的幻变多，暂停一切的奋斗理想与爱火， 九个月之后，咁你喺譬如接工作啊，或者工作时间上，你自己有冇一啲刻意嘅喂嗱唔得？ 即系个平衡点样攞到咧？ 哦，咁一定有啦。咁 你主动提出啦，开始 系啊，同公司讲咯。咁嗰阵时我仲系阿向太佢哋嘅，帮我嘅，陈向太。咁我就诶，咁同埋都有同阿珍姐讲咯，即系其实即系可能都。即系唔好接得咁密啦，即系中间唞下啦咁。咁但系其实嗰个年代都开始慢慢系自己要知道多啲休息咯。 有冇话开始即系譬如做翻运动啊，食嘢检点啲啊？即系 有啊，食 唔好食五分钟啊， 食系啊，食即系慢慢即系食翻啲好啲嘅嘢咯。咁好多时都啊，同埋最紧要嘅，我嗰阵时戒咗烟咯。我戒咗烟都好大影响嘅。咁食翻健康啲，注意休息多咗。真系唔得啦，又真系投降。喂，唔得啦，同剧组讲，喂，唔死顶啦。即系喂，可唔可以调一调啊？咁咯。 啊，咁而的而且确喺即系你叫做康复之后个频率，即系冇咁。譬如你以前 少见咗你好多， 每年三四步啦吓。咁而家可能系睇到之后可能每年一至两步啦。话最多系三年两步啊，咁样样啦。都是轻轻放慢了部分的。 是啊，放慢了的。咁再加上其实依家又少了开呢。咁因为依家其实都少了制作的。咁自己亦都注意了啦，喂唔捱得㗎啦呢年纪。即唔捱得咁劲啊，即顶唔顺，即擘唔大眼㗎嘛会。咁都冲咗咁耐囉。咁亦都当然啦，係当年嘅冲即耕耘咗一啲嘢啦。即你会觉得我少咗囉，咁注意咗家庭多咗嘛，因为。 咁会唔会真係摆返多啲时间喺两个仔度啊？ 会啊，一定会啦。 咁有冇 friend 咗啊喺嗰段时日子？ 我其实我记得我拍紧我的如意郎君嗰阵咧，我大仔出世，跟住紧接冇得唞就拍拳王。基本上我大仔头半年我冇乜抱过佢出世，即 系 好似我老婆，你识唔识佢噶？佢系你个仔 吓， 即系好似唔识佢，因为你攰到你系你翻到屋企你系一条死尸咁噶。咁你所以系咯，后屘咁当然啦，即系你自己都系爸爸，你都会知道系。 要时间去建立嘅感情，冇时间就冇感情噶啦，一定。咁依家我尽量，譬如我放假，我都会陪佢哋咯。 你要好多谢你太太啊！ 哦，一定啦， 系啊，因为佢其实佢付出咗好多，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佢某程度上佢都放纵你，即系放心你， 系噶， 喺出面， 系噶， 继续你努力， 系噶，其实系噶，即系佢，即系佢从冇噏过半句嘅，诶，放你啊！不过直至其实我第二个仔出世。因为有咗大仔啦嘛，我太太第一个仔嘅时候，佢冇乜一啲即系怀孕嘅反应，冇乜呕啊，都正常嘅。咁啊，大仔出世之后，佢第二个咧，佢就呕得好劲。 哦， 咁佢就真系要求我啦。即系本身其实我二仔出世嗰阵咧，我都有第二个监制揾我拍一个戏。咁但系我都婉拒咗咯，因为我太太真系向我求救。 嗯， 佢话喂，我真系唔掂，因为。以前大仔未出世嗰阵，我都可以系摊喺屋企，休息。但系依家我又要顾个大仔，但系我又呕紧，即系咁一定要你喺度咯。 系， 咁所以佢都向我求救。咁所以其实细仔嘅时候，我多咗陪佢咯。喺佢生之前同埋生之后嗰段时间，多咗陪。 投入过，怀念过，忘掉过，这角色有几多？ 生锈嘅一日啦，其实咧，我喺做访问之前咧，唔系好知道阿浩然真系咁大单嘢嘅，即系话原来病到要停工啊，要休息九个月啦，同埋系免疫系统失调啊，真系挨出嚟嘅，真系唔简单。 我觉得呢个都系做咗人哋老豆之后其中一个，我自己啊，我系有啲 你唔系有嘢嘛，一哥， 唔系冇。 touch 呢刻未有嘢，但我好明白啊浩然嘅嗰种谂法咯，即系自己病还自己病，但系你起码系小朋友或者屋企嘅支柱啊嘛，所以我呢一年 你有眼发泪光啊， 眼发泪光，所以点解打几份工都要顶住就系咁解啊嘛，所以即系即系，但系调翻转又会咁谂，有时你翻工。是有嘢隨時可以頂得上你嘅，但屋企真係你冇咗就冇咗唔得啦嘛。 即係浩然講嗰句啊，即係演員你可以即刻揾人頂替，守下流程即刻可以揾人頂替，但係一哥作為老豆呢個角色冇人頂替， 市民張先生都冇人頂替， 小弟又何嘗唔係咪阿全都冇人可以頂替嘅，大家辛苦大家知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故事嘅。最近咧有个受感情问题困扰嘅听众问萧叔叔咧，佢话有个人同我讲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呢个句子嘅意思其实系我爱你多过爱其他人，还是？我比世上所有人都更爱你。咁小叔嘅答案呢就係两个其实都可能嘅。因为呢意思你可以话係 I love you more than I love anyone, or you can say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loves you, 亦都得。但係呢前者嗰个意思呢係比较 common 嘅。咁所以我估呢如果你係有一个投票啦，Okay, 你问一个讲英文的人，你觉得这个是前者的意思还是后者的意思呢？答案你应该都是前者，大部分的人可能九成的人都会觉得是我爱你多过爱其他人，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但是亦都可以是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loves you。 Okay? 因为两个其实 grammatically 都可以是这个意思的， I love you more than I love anyone or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loves you，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感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哥可唔可以重复头先阿萧叔叔教嗰句咁重要，就系情人节要表达嘅一句说话？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你唔好望住我讲先，首先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系咪啊？系咪啊？ 系老何。 I love you， baby。 佢系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loves you 啊。 哦 ，love you 啊。 系啦，哇，真系好复杂，可唔可以简单啲啊，小叔叔？唉。好啦，今日头先咧就听完阿浩然嘅访问啦，听晚仲有一集嘅，听晚咧仲有啲估唔到嘅，佢会再同大家分享就关于即系佢待人处世嘅嘢，我都冇听过，亦都估唔到阿浩然都咁即系真心否白嘅，即系所以密切留意听日仲有一集黄浩然嘅访问啦。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嘅九点钟过后咧，阿何生应该都未必，一哥你知唔知噶？ 知唔知咩嘢？ 知唔知嚟紧小弟星期日有单大嘢？ 我知， 你知咩？ 知你上个礼拜有讲啊？ 我净系上个礼拜先讲嘅。一哥话阿老何知唔知噶？ 知，梗系知啦。 系咩？你知咩？ 三藩市啲边都知啊？ 三藩市嗰边都知。 市民刘先生， 市民刘先生， 系噃，有机会要抢风喎。 系咯， 系跟住发哥跑先，点我知啊？睇下抢唔抢到先。系系啊，今日赛道唔错。我谂定讲咩先？三流程好好听。系系。 诶，请问你有冇信心完成呢个赛事咧？ 信心一定有嘅。不过落场先知咁啊，因为小弟咧就胆粗粗咧，不过旧年我系冇讲嘅，因为旧年我真系真心惊跑，其实我今年都惊跑唔晒嘅。咁啊，由于小弟就即系年事已高啊，就觉得人生有啲嘢要挑战一下，再唔跑冇得跑。咁啊，所以咧我今年就继续再向虎山行咧，就挑战呢个香港马拉松嘅半马嘅。 我想知上一 round 即系对上嗰次半马最佳或者你 TB 第一次啫嘛，两个零钟啦， 两个零 啦，中中停停啦。我哋呢啲唔系讲时间嘅，跑得完当赢咗啦，走几廿岁，你想点啫？都同你抽咩，肥仔系咪先？咁啊，由于 即係好多，我因為呢幾日咧就即係臨急啊，先至抱教練腳啊。咁我發現咧就條街係好多人練緊跑嘅，因為今個星期日就係噶啦。咁啊，無論10K 啊、半馬、全馬，我諗大家都最後呢個即係備戰狀態。咁啊，所以有見及此咧，今日咧我哋就揾咗一位特別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偈㗎。咁我亦都係小弟嘅教練啊。咁啊，蘇教練就同我哋咧講下啲最後備戰嘅心態。咁我哋首先先至聲明咧，由於咧即係錄音嘅時候，可能我跑完個人咧嗡嗡地啊，咁所以咧喺個錄音嘅器材度咧調校咗一啲怪聲，有啲似啊老何啊跌入咗潛水坑嘅感覺嘅，所以大家唔使驚，你部收音機有事。是我哋嘅問題嚟， 執咗啲嘅啦，係啊，執咗啲嘅啦， 即係而家係浮咗上水面兩尺度啦，本來係七尺嘅，係啊，咁啊唔該曬特技組嘅同事一個，咁我聽聽阿蘇教練有咩講，一間咧阿劉海聽完之後，因為其實咧真真正正上得山多。真正嘅運動家咧係老何， 係 我一間再 講，哇！千祈唔好 話，哇！縮得幾快？ 真正嘅高手係喺大家玩四勁嗰批大個 啊！哇！係啊，我都有啲想挑戰啊！ 四勁喎、 啊，跑 出人生、啊、 四勁喎、啊，顯勁、 二百尺勁、 田勁 同埋唔知咩勁啊！ 串勁啊！ 好啦，我哋聽一聽啦，即係我哋今朝啊，係今朝啊，即係初七啊，人日開運跑，我哋聽一聽啦，我同阿蘇教練咧，即係請教佢啲乜嘢啊？好啦，咁啊，初七嘅大日子啊，今日人日啊，不如我哋拜個年先啊！早晨啊，蘇教練， 早晨啊，祝大家身體健康。 誒，仲有啊，我哋嘅親密戰友啊，周嘉怡， 早晨啊，各位，祝大家身心健康，萬事勝意。 係啦，咁啊，今日咧點解會有啊蘇海南教練同埋有周嘉怡同埋劉偉恆喺度咧？其實我都係嚟陪襯嘅啫，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咧就 係陪跑。 你唔係嘛？星期日咧就係啊一年一度嘅。香港馬拉松啦，又一年啦，阿蘇教練，你今年狀態點啊？ 今年狀態OK 啊，非常正常啦，又唔會話好 fit 咁，但係又身體又冇乜話咩傷患啦，幾好啊。 係啊，周嘉怡狀態點啊？ 錯咗。我个人烂咗， 因为你破地狱啊！ 因为我之前扑亲啊嘛，跟住之后就我啲唔知道胸骨啊、肋骨啊嗰啲唔知道有啲咩事，好似可能唔知系裂裂地，但系唔理啦，照跑。 系，但系今日咧，因为我哋咧就喺、叫临急抱教练脚啊，有几日跑咧，我哋就捉住阿教练系咁操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喺呢个浅水湾就跑下嗰啲浅水湾啊、深水湾啊、南湾嗰啲啊。就系、是、周嘉怡虽然话咧佢自己唔知边度裂咗啊嗰啲咧，佢都跑得快過我 啊！因為你就住嚟， 我完全冇練過啊！嗱，我哋即係今日咧，主要就係捉下教練嚟咧，就勉勵下大家。首先咧，即係如果話好似我呢啲啊，即係跑之前啊，幾個星期先至開操嘅，我哋應該有咩策略咧？教練 幾個星期啊？我諗 算罷啦， 不如你唔好跑， 都唔係嘅，信心咯，即係嚇係啦，咩信心咯？我諗嗰個要求唔好 set 到咁高先，即係首先咧順利完成咧，我覺得。已經是非常好的，咁但係你話哦，我又想順利完成之餘咧，又想快少少嘅，咁我諗咧應該就算係講全馬又好或者係十 K 都好啦，咁同埋揸馬嗰個賽道都係多啲斜路嘅，咁如果你係好想競爭下嘅，咁我諗留喺尾三分一段嘅距離啦，咁嗰時就睇下自己嘅狀態，咁就試下最後三分一先至 push 下啦。 哦，咁如果頭段咧，嗱舉個例啊。我同阿嘉怡咧都会跑半马嘅， 后段 hea 跑， 行住先。即系譬如点样去分布呢啲，即系几时发力啊？头段点样去放啊？应该系点样样最好呢？ 我通常都系建议大家，即系如果唔系话准备得超多嘅，咁我觉得都系最后嗰两三成距离啦。咁即系譬如十 K 最后嗰两三公里啦。咁如果系啊，应该全马就唔会话冇得准备嘅。咁可能半马咁最后六七公里，即系过咗西水，过西水之后嗰段，咁啊可以睇下自己嗰个身体感觉咯。咁嗰时先至再考虑，哦，可唔可以嗰时再 push 下咁。 哦，我记得上一年咧就系。我同阿嘉怡就并肩作战啦，咁咧就落到西隧之后咧，跟住唔见咗佢啦，就系啊。 其实咧我都好奸嘅，你知唔知我最后几时先发力？ 我最后100米。 冇错。因为点解佢跑 都咁快嘅三分幾喎、啊，最後其實我淨跑一百米 啊。係咁，但係今年咧，由於即係九疏戰陣嘅關係，所以我都係唔求有啲咩 PB 啊衝刺㗎啦。咁嗱，不如咧，即係唔好講我啊，教練嗱，今年嘅天氣咧，暫時睇啊，嗱，今日星期二啊，星期日嘅天氣咧，就似乎同今日差唔多，可能係十二三度啊，偏乾燥嘅。咁你覺得對於跑手嚟講，呢、這個天氣係點樣咧？ 香港跑手應該係夢寐以求嘅天氣喎。 哦，夢寐以求啊！ 係啊，如果係真係會跑半馬、全馬長啲距離咧，佢哋真係好中意十二至到十五六度啊呢啲天氣。咁、啊，再要你話乾乾地就真係 perfect 啦。咁但係就睇下當日會唔會橋面會大風啲啊？咁但係我覺得外在環境上面咧，哇！如果有七八十分，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好好啦。咁呢個已經我覺得係超過七八十分嘅環境啦。 好啦，咁啊備戰方面啊，仲有幾日咧？你會建議啲跑手，即係我哋分三種唔同嘅跑手講啦，十 K、半馬同埋全馬，你會建議呢幾日大家應該點樣即係備戰啊？去衝啊？定係喂唔好啦，不如休息下啦？應該咩方向會比較好啲咧？ 嗱，雖然你話臨急抱佛腳啦，咁但係臨急抱佛腳啦，同考試嗰種有啲唔同嘅。考試嗰種就係你會最後都係再谷多少少啊。咁但係跑步就唔可以咁樣谷嘅，因為你谷完之後你都要有少少恢復時間啦。咁剩翻嘅日子唔係好多咧 ，keep 住有跑步，咁啊 keep 住有少少跑步比賽嘅感覺。咁當然你唔好話跑好多啦，即係你話啊今日個感覺幾好，不如十 K 就跑曬佢試下個時間好唔好啦。咁你試完嗰之後咧，你比賽就冇力㗎啦，因為你回復唔切啦。咁半馬全馬更加係啦，即係個距離仲長啲，個疲勞會再深啲。咁所以咧就因應自己平時跑幾多啦，可能我今日跑住三十分鐘嘅，咁啊最後嗰五分鐘咁可以試翻少少比賽嗰個節奏，咁 OK 㗎啦。 哦，即係唔使話谷翻轉十五 K 啊，廿 K 即係。保一保底唔需要咁樣嘅， 千祈唔好啊！千祈唔好而家試下可唔可以跑到啊！試完你比賽跑唔到， 本來跑到，仲俾人跑唔到。 係啊，所以咧我發現啦，即係譬如我哋仲有幾日跑咧，教練都係帶我哋跑六七 K， 即係試下個感覺啊，上下車落下車。 其實最主要係 都係得咁多， 都係六七 K。 重點喺呢度。 係啊，喂，我有個關於咧即係食嘢嘅問題，因為咧你知啊，啱啱過完年咧，即係我屋企咧就係要清理好多大量嘅即係蘿蔔糕啊。啊，角仔啊，咁样啦。你觉得跑之前啊，系食啲乜嘢好，或者食唔食嘢啊？点样去处理呢个食嘢嘅问题呢？ 如果你係啲年貨仲未清曬的話咧，我覺得就暫時真係唔好食住啦，一食翻啲平時正常嘅食物先。 劉偉恆琴晚宵夜佢話佢 食咗半底內蘿蔔糕， 我唔想嘥住佢嘛， 係啊，係啦，咁 你就嘥咗你自己啦， 係啦，咁之前如果係真係跑十 K 嗰啲咧，其實個飲食同平時差唔多嘅，咁都係正常飲食啦。咁你話跑長啲半馬、全馬，或者你個半馬個時間都係會諗住都係會慢啲啫。可能兩個鐘以外嘅，咁我諗你可以試下跑步呢幾日啦。咁喺平時食蛋啦，咁食多啲碳水化合物啦，呢、個都係大家都好知道、好清楚嘅。 即係入飯啦，簡單句。 入多少少飯啦，入多少少飯啦，即係個比例上面多啲。 咁蘿蔔糕算唔算係？碳水化合物咧， 算嘅，咁但係佢同時嘅油比較多啲啊嘛， 你蒸咗嚟食咯， 係啊，蒸蘿蔔糕咁好啲。 哦，咁樣樣。 咁我想知道朝頭早即係跑嗰日嘅朝頭早應該點做咧？食嘅嘢。 好。前嗰晚啊，前嗰晚嚇。 前嗰晚啊，前嗰晚其實都係即係繼續食多啲碳水化合物啦。咁但係嗰個比賽當日嗰個難度係你因為要好早就要開始啊嘛，即係平時大家唔會話半夜三點鐘起身跟住煮飯食噶嘛。咁但係嗰晚就要啦嘛，我自己真係覺得食飯真係幾好啊！ 哦， 即係預翻早少少時間啦，預翻早少少時間，真係譬如跑半馬嘅朋友，如果真係跑第一組的話，佢五點幾就要起跑，佢真係半夜就要起身。咁嗰時間我諗係食啲飯啊，預翻少 半夜食啲飯啊， 冇辦法啦，因為你真係五點幾就起跑，五點幾起跑你四點幾要去到啦。 哇！鍾嘉儀，我哋七點幾起跑，咪即係兩點食？ 唔係啊，五點幾食咯，係咪啊？即係應該 咁你最好喺有兩個鐘頭之前食會好少少，咁同埋就或者如果唔用埋好多時間嘅，咁就唔好食到好飽咯，即係可能係平時正常嘅半餐，咁我諗就會易啲消化。 我有個即係科學問題想問一下，譬如一般人啊，通常嗰餐飯啊係要用幾耐嚟消滅咗佢，即係消化曬嘅咧？ 我自己嘅經驗，即係以食完之後去做運動，可以跑得好完全冇受影響的話。我覺得是要四個鐘。 哦，四個鐘。 但 我试过有一次咧去洗胃啦，跟住之后你知洗肠洗胃咪要即系食晒嘢，即系冇晒清晒嘅。跟住完咗之后，我食咗碗粥落去，我半个钟又扑扑去咯。咁系咪真 快啲啊？ 咁系咪真半个钟消化完个？而家你估几点点播呢个嘅访问？ 今晚食紧晚饭时间，就系而家屙紧咧。 咁啊，铺盘唔知系咪嗰碗粥嚟嘅？ 但系唔系啊，但系你清晒肠胃噶嘛？因为我之前照胃镜照肠嘅。但系 anyway， 咁我哋嗰日朝头早，即系如果七点几跑咧，就最好再早少少，3-4点就好食嘢啦。 如果你想完全唔受影响，我谂起码要3个钟以上。 唔食得唔得咧？ 唔食啊，真系好睇身体嗰个习惯。我自己如果平时朝头早跑咧，咁我就会跑完先食嘅。咁但係因為嗰日係比賽啦，咁嗰、那個能量要求高啲啦，咁所以呢食咗就會好啲嘅。 因為點解會咁問呢？因為事關小弟呢，就喺跑之前嗰晚呢，咁啱有呢家庭嘅團拜活動啦，即係一個飲宴啦。咁我就喺度諗緊，死啦，嗰晚啦我應該點樣去拿捏我食乜嘢或者食幾多嘢好呢？ 我諗啊，你又唔好諗住有個諗法呢，就係、是、喂不如嗰晚我食飽啲，跟住第二朝就唔使食啦。咁呢個方法呢我自己試過呢就唔係好 work 嘅，因為呢你夜晚食啦，8-9点、10点食飽啦，跟住到到第二朝呢，其實嗰啲食物呢又消化得7-7-8-8啦，咁但係你又諗住嗰7-7-8-8剩返嗰20-30%可以 support 到你個運動呢，咁你反而嗰時個血糖呢好容易會低。 哦， 係啊，咁我試過，咁我就係會諗住係半夜朝頭早跑，跟住就係夜晚就食多啲，咁諗住第二朝就係跑完先食啦。哇！我就餓到腳軟喎。 哦，係啊。係 啊，因為個胃裏面有食物，但係又唔夠。 哦。 係啦，你就會反而就會好渴求，好想食嘢啦。 哎呀，咁樣咁啊！ 我寄望嗰日朝頭早廁所神唔好嚟揾。 即係如果咁簡單化，即係可能真係2-3点起身拍個飯。跟住我哋就7点零 做晒所有事之后先，咁就好似安全啲咯。 系啦，咁好似合理啲。 哇，2-3点起身拍个饭都唔系讲笑噶。 你之前嗰日都系唔好去我聚会咩？ 我点都要团拜要派利是。好啦，最后一个问题啦，就头先咧，即系阿教练咧就讲话咧，除咗话即系跑啊、操啊、临急先操啊呢个之外咧，其实拉筋都好重要嘅。嗱，教练，你觉得即系仲有呢几日啦，喺拉筋上我哋做啲咩嘅调节可以帮助我哋？喺臨場嘅發揮咧， 我諗呢幾日真係跑嘅量又唔係好多，咁反而個身體恢復上面咧，拉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都幾有效，即係跑伸展完之後，你跑嗰日嗰個肌肉嗰個張力會少啲啦。咁拉筋上面，我諗大家上網可以揾到一啲即係伸展同埋一啲 mobility 嘅嘢。咁即係 mobility 係你要自己用力去伸展自己嘅嘢。咁上網可以揾下嘅 run mobility 嘅一啲 routine 可以去跟住做。咁可能每次你抽5-6个动作出嚟，咁主要可能系 pat pat 啊、大腿嘅后肌啊、腰啊，咁大家即系有时会谂住就系跑步就系用脚啦，咁其实个身体即系呼吸啊、摆手都好多嘅动作，咁所以就肩啦、啊、腰啦、啊、pat pat 啦、啊，咁大腿、小腿啦、啊，咁呢啲位咁主要就系做翻啲伸展，咁但系跑嗰日应该会松啲，会舒服啲。 嗯，计完点啊？ 策略就系冇必完成， 系啦。 两个钟以外， 大家玩系啦，我都系咁谂嘅。 好渣啊！ 喂，冇可能两个钟以内啦，我哋唔系我冇可能啊。我觉得你应该 OK 嘅， 都麻麻地啊。今年个状态真系唔麻麻地。 系 顺利完成啦，健康完成就好啦。 系我顺利完成， 我都系会最后100米冲3分。 系，我同埋谂紧跑完之后食乜系啦。 系啊系啊，跑完之后食嘢。 系最后我想拍多一样嘢就系今年发哥跑马。 好嘅， 我哋即系继续呼吁咧，如果大家见到发哥。 系啊， 唔好喺沿途同佢影相。 系啊， 唔好骚扰佢。 因为沿途系咁影相咧，真系 会骚扰到啊。 系啊，系啊。 系咁啊，完咗之后可唔可以安排啊？教练有咩安排？ 教练话：我唔系法国经理人，我系教练啫。 系，即系 影相嗰啲嘢交翻俾你哋自己决定。 系啊，好啦，咁啊，总之咧，大家即系最紧要，我觉得都系安全至上啦，即系身体健康要紧啦。总之顺利完成就系首要目标啦，吓。咁啊，祝大家咧就吓 跑得开心。 系啦，又健康。多谢苏海南教练，咁我哋 多谢苏教练。 多谢教练，好，拜拜。 今天不怕路远，来为我。 明亮。 多谢晒苏海南教练啦，同埋啊周嘉怡啊。咁发现咧，我身边都有唔少人咧会参与今年嘅赛事嘅，包括咗我哋今日访问嘅嘉宾浩然啦，阿黄浩然都跑嘅。不过我记得好似都系跑半马嘅，因为佢之前都系跑嗰啲703啦。即系谂半马对于佢嚟讲应该系好小事啦。咁啱啱咧，我收到本台啊，我哋嘅精英运动员啊，刘年啊都系参加噶。 我 而家问紧刘年，好似系跑半马嘅话，刘年系咪半马？佢有听紧嘅而家。 我觉得 佢同我同一个时间起步嘅。 我觉得咁细去报名嗰下，其实即系都好大勇气啊。因为我同房阿文西咧都有报名，曾经有一年系报名呢个嘅全马， 系结果。 咁但系咧，即系据我哋认知嘅同房啦，呢位即系我哋三四个同房就话，你点解会报名嘅？因为佢从来唔做运动啦。咁然后就有一日食饭话，我嚟紧咧就报名呢个嘅揸马嘅全马。咁我系全部劝退嘅，真系我哋四个人围住劝退，好危险噶！你又冇跑步，同埋嗰阵时好似得翻个零两个月。其实如果你冇一个跑步经验去 全马， 系全马，其实系问啲嘅。咁然后我哋即系劝退啊，又剩啊。咁佢开始即系草草地底嘅时候咧，佢先讲咗个真相出嚟。佢揿错掣。 佢报十K， 结果咧就报揿错咗全马，咁但系又好难得抽中啊！即系你需知，即系抽中都要啲运气， 冇错。 咁啊抽中咗，咁佢最尾咧，我冇记错，嗰年咧佢嘅目标咧就系跑到头十 K 就当自己完成咁样咯。 系 啦，咁啊最尾就喺个即系上个猪笼车就 跟住上车， 系啦， 跟住上车啊， 系啦，上车系啦，系啦， 即系佢。挨咗十 K， 挨咗十 K 嘅。 咁你十 K 你嗱佢，如果我冇记错，老可上猪笼车系四粒钟啊？ 哦，好后嘅都上猪笼车，应该系去到青马嗰边噶啦， 即系 U turn 位附近啦。 咁但系嗱，问题就系、是、咁你嗱，我当你挨十 K 顶窿咪两粒钟，咁你仲有嗰两个钟喺度跑路做咩？ 咁佢开始就沿途 影相啊， 沿途望出车外是盛放的恋爱啊，佢开始佢就开始影下相啊，成啊咁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朋友，我觉得都系一件壮志骄阳嘅一件事嚟嘅。 哦， 系啊，咁揿错掣就参与咗人生第一次嘅全马赛事。 其实我都有少少后悔，今年何生真系有少少后悔。有少少覺得自己撳錯掣嚇， 點解咧？ 因為年紀大啊，最主要係。 哦， 晏啲再講嚇，新聞後再講。我有啲心聲可以講啊，真係一間要再講。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 啟德體育園再舉行演練，主場館晚上八點舉行港超聯 U22 足球賽，由傑志對北區，大約50,000個觀眾入場。今次是主場館首次打開天幕測試，本台在附近屋苑單位以手機應用程式測試音量，在觀眾玩人浪歡呼期間一度達74分貝，其餘時間徘徊50多至60多分貝。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開場前在入口安檢位置視察，他說會測試音響對附近居民的影響，環保署人員會在場量度音量水平。他說今次演練會測試觀眾進出和中場休息的情況，期間亦都會安排演練，例如有人生病、打交，以測試不同場景下的應變措施。他又說預計散場時段周圍都會人多，會加派人手在不同位置維持秩序。行政長官李家超抗例應黑龍江省政府邀請，將會在今個星期四訪問哈爾濱，出席在星期五舉行的哈爾濱2025年第九屆亞洲冬季運動會開幕式。李家超將會同亞冬會中國香港代表團見面，了解運動員的備戰情況，並觀賞亞冬會賽事，為參賽香港運動員打氣。李家超亦都會到訪當地多個文旅設施，了解產業發展情況。外交部發言人宣布，應國務院總理李強邀請，泰國總理佩通坦將會由明天起至星期六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他上星期表示，訪華期間將會討論網絡詐騙、旅遊和污染等的議題。早前又利用人工智能錄製影片，以普通話向中國遊客保證泰國政府重視保護所有遊客安全。中國是泰國最大的旅客來源國，去年到訪泰國的3550萬人次當中，中國遊客佔670萬。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朝早持续清凉，星期五渐转吹偏北风，周末期间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在11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非常干燥。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火烛啊！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CIBS 人人广播 剧场的互动又点止掌声咁简单呢？等舞台剧演员林启源话你知啊。 可能你因为剧情而你会喊，只系抄下袋啊，然后掹纸巾、嗯。其实我哋听到，即系呢个位你有感觉，我哋会觉得啊，你代入到，你投入，对我哋嚟讲都系一种鼓舞嚟。 更多关于剧场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第一次睇剧就上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晚上时间9:35啦。咁今日咧就继续有市民张先生啦，美国嘅老何同埋我一齐啦。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呢个跑步嘅事件啊。首先咧，我系非常非常非常啊，三次非常去怀念咧，我哋三只嘢曾经参加街马嘅一个壮举啊！哇，真系可一不可再。 都都吓。 嗰幅相我啱啱今日執相嘅時候，我見到喎，使唔使轉頭 po 出嚟？ 哦，好啊， 係小弟人生唯二參加過嘅一啲大型嘅跑步活動喎。係，但係呢個就係街馬啦，應該係2016啊， 16噶啦。 是不是16年17年的 好早啊， 是啊 ,16-17 年的。 差不多 是。是啊，老何都走了几年了。 咁跟住第二个就是去年参加嗰个火影忍者二期跑。因为就是坦白说的。 我见到你今天昨天穿了那件衫啊。 我日日都穿火影忍者的。 对不住啊。 但是小弟因为坦白说的，我真的不喜欢跑步的。我有段时间。 都明白的。 有段时间是喜欢跑步的，在中学的时期。 是。 但是即现在发现，哦，我真的要我即着起对鞋落去跑，我又觉得啊冇咩动力啊！我唔系唔中意做运动啊，即叫我行山啊、踩单车啊，我系好 OK， 但系唔知点解我就真系对跑步提唔起兴趣， 系， 所以就即一路却步，即除咗火影忍者之外， 我已经放弃咗你，即系我已经冇问啦，一哥今年跑唔跑冇问啦，即系同埋即系我哋呢三个人再能够跑一场比赛咧，我觉得都系期待 嘅， 哪天再重聚啊， 哪天再重聚啦， 哪天再重聚啊， 约 Albert 跑咯，哪天再重聚， 我想讲咩咧，即系 孭住个吉他跑啊， 即系我想讲咧，本来今年咧，我系即系谂住唔跑嘅，真心谂住唔跑。我唔知道有冇喺节目度讲过啦，就因为今年年初咧，我跑完咗，去年年初跑完咗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嘅半马之后咧，跟住我就有嗰种厌倦症啊，唉，唔跑啦，即系唔知系操得太多啊，定系个人已经，唉，我都完成咗啦，咁啊。跟住就一路排山倒海，好多工作，我就连运动都少咗嘅。咁即系直至到差唔多跑步，即系报名之前咧，咁啊啲即系好事之徒，即系譬如周嘉怡都喂唔系唔跑嘛咁样样。咁我咧就挣扎咗好耐，因为真系冇乜点练啊，同埋冇咗个动力啊。咁于是咧我就喺度盘算，究竟我今年玩唔玩？即系嗱，冇理由跌翻落10K 啦。咁一玩就玩半馬，嗱馬拉松我就覺得真係冇啦，即係好似阿文西咁樣想俾人影到市民劉先生上豬籠車，咁就無謂啦。都諗諗下又幾好啊，幫手阿劉靖破魔下。咁我當時咧就有個 點，但係我想問點解冇諗過落翻十 K 咧？ 唔係，咁我覺得我又覺得唔係好想咯嚇，總之唔係好想。咁我就諗，唉，即係參唔參加好咧？咁當時咧我有兩個。原因最后是决定按呢个掣嘅，即系我冇按错掣，虽然我系有啲唔想参加嘅。咁第一个就系年事已高啊，因为小弟咧今年入伍，我就觉得咦人生都系做翻啲嘢，即系为咗证实真系噶，我系第一个原因系因为啊都五条嘢啦， 系 仲跑得几多年呢，即系半马 好多。好多高手系登咗六噶咯， 我知，咁嗰啲系高手， 刘江叔啊嘛， 林海峰啊嘛，我知， 好多人搵紧几千万一个月，我都知， 但系唔系我啊嘛，咁我就即系第一觉得，唉，即系趁都仲有少少体力， 系、 啊，即系都唔系青春啦，仲有少少斗志，好，我就。在一个叫做冇乜状态嘅情况下，我系啲其实呢几个礼拜我操咗几行添，有啲迎难而上，好我就操翻着个人。咁第二样嘢就咩咧？我系真系嘅，我系为咗啲女跑嘅。 哦， 我真系觉得啊，即系首先咧，而家你知呢一代啦， 做好榜样，做好榜样。 其实佢哋中意打机摊喺 sofa 就多过喐嘅。咁我就觉得、啊，即系如果我唔以身作则，即系做翻个，虽然其实咧，我朝头早嘅，喂，爸爸出去练跑啦，其实佢都冇反应嘅， 系， 就哦好啦， 跑完啦，哦， 都系冇反应嘅，但系起码我唔知啦，即系希望第时有啲烟瓶啦， 爸爸 ，whatever， 是但啦，咁样样，咁佢哋，我希望第日后有啲影响啦，咁但系我觉得，唉，即系净系把口话，诶、哎，落去做多啲运动，喐下个人咧，你自己又摊喺度，又死缠烂缠咁，我觉得，诶、哎，咁啊做唔到一个好榜样，咁不如。我就再言起行，我去跑啦。 啊，队长，你讲到呢度，我补充少少啊，即系补完少少，就系咧早三个星期、两个星期前咧，我同阿钟主席啊做嗰封信嘅时候咧， 系 咁又提起，因为咧即系我哥哥阿梅建国咧就好中意跑马拉松噶嘛， 又名美斯， 系啦，冇错啊，神州大地啊，每个 city 都跑晒咁滞噶啦，佢即系我每两个礼拜咧，见到咦， 咁犀利啊， 系啊。 次次都仲要系全马嚟嘅。 系，哇，劲啊！ 系啊， 咦，你阿哥，你阿哥大定我大啊？ 我哥大，我哥都大噶啦，都大。 啊，冇理由系你阿哥定大过我个，系系， 好嘢，好嘢，我哋啲八十后啊，唔好讲笑。咁咧，跟住咧，阿钟主席咧系近年咧系同我哥一齐去唔同嘅 city 嗰度跑步嘅。咁而佢充当嘅角色系啲咩咧？佢就系喺路边等爸爸嘅啦啦队。 哦，哎呀， 好啦，咁咧佢都走遍唔同嘅城市噶咯，已经即系真系，譬如厦门啊，咁啊见到佢好多啊，咩安徽啊嗰啲又去晒噶啦。咁我就同佢分享一下啊，究竟即系作为一个钟主席十岁多嘅小朋友，点解会跟住爸爸去咧？咁佢就话佢唔愿意嘅。咁话咁点解我会见到咧？ 因为有得夹公仔之后， 系唔系啊？我话咁点解我话？點解喺 social media 見到你就會喺個即係圍欄側邊係幫爸爸打氣，佢話爸爸叫嘅咁樣。係咁好啦，我話咁咧就我話咦咁爸爸有冇以身作則？見到爸爸跑步，你喜歡咗跑步啊？佢個答我，佢答我係好簡單，就同阿饅頭包包一樣。阿鐘主席咧又係咧經常咧手機不離身。 係 咁我話咁你會唔會練跑啊？唔會，我會練手速。 哦，做電競，做電競選手。 電競選手，佢個手速啊好快，佢話我落佢跟住講一句咧，最令我印象深嘅就係話爸爸跑得咁辛苦為乜啊？ 哎呀， 哎呀，我跟住俾翻， 即刻灰咗 、哦。我仲我個腦海啊，即啊都係嗰句啦，即小弟係麻麻地跑步，但我好中意行山。所以點解我要特登孭住嗰個背囊？就係其實係即係設計俾一啲爸爸可以孭住小朋友行山。其實我真係好期待啊，係十分期待啊！即係第時同個仔一齊去行山啊、露營啊，兩仔爺喺個爐火邊即係促膝長談、 搶翻飛啊， 或者飲杯啤酒啊，我係好期待。如果係十歲嘅時候同我講，其實我唔中意行山，哇！我覺得我會。大受打擊喎、啊，呢、這個真 係，因為我老婆講個咁嘅故事俾我聽，我先我今個禮拜如果Bob咪同你做訪問，喂，你覺得爸爸跑步咩啊？誒、哎，我都唔知咁辛苦做乜，哇，咁啊真係灰咗喎呢單嘢，佢仲翻跑係啊， 係啊，跑梗係跑啦， 佢翻跑完翻嚟，跑完翻嚟佢真係又同我講你做咁辛苦做乜啫？ 系啊，鞋帶都除唔到啊！唔係我想講咧，其實咧跑步咧，我補充少少就係咧，其實係跑自己嘅。 哇！ 即系头先阿苏教练，譬如阿嘉怡咁样咧，我觉得嘉怡系跑得最正确， 系 即系就算未见过佢嗰个跑速嗰样嘢咧，佢都系最正确，因为咧佢带住一份咧轻松嘅心情，即系嗰份轻松嘅心情系啲咩咧？诶、哎，我都系临尾冲一百，我临尾嗰一百先冲噶三分几，哈哈哈哈即系啲下哈哈哈哈咧系好紧要。 我都系哈哈哈 咁老可，你跑步系为咩啊？ 因為當即係過往其實好多年咧，我係一個咧衝時間嘅人嚟嘅。我係求 PB， 我係求每次快一分鐘就要快一分鐘嗰啲。甚至咧每次係做足準備，即係例如啊，頭先阿蘇教練講，即係我都出現過好多次噶嘛。即係我臨跑之前，頭先嗰個時間咧，我食咗鳳爪排骨飯啊嘛。 係 加呢一個嘅山竹牛肉啊嘛。 係。 系啦，咁我谂住，哇，即系加晒碳啦，嗰朝早咁样。但系我一路跑嘅时候，一路 好多凤爪， 哇，啲豉油味，啲甜豉油味出晒嚟啦。即系好多事前嘅准备功夫咧，其实原来有好多枷锁喺个身体嗰度，即系喺个自己嗰个理念嗰度啊。我一定要冲时间，我一定要做好成绩，我一定咧要超越到自己。一定唔可以上車，即係有十個一定嘅時候咧，其實你跑咧嗰對腳出每一步咧係好重， 係 啲好似阿嘉怡咁，哎呀，我今年啊差咗少少嘅狀態，嗰、那個心情係最啱， 係 冇諗住自己跑得個有幾好成績，或者唔好諗住自己要做到啲咩嘅咩效果，開心跑係一個選手最關鍵嘅一件事。 哇！ 你明唔明咧？ 靜曬啊！我話啦，我 OK 嘅，我預咗噶啦，係啊。 係你放低曬所有嘢。 我完全冇包袱， 系啊，跑得原当嘅， 系啊， 跑得 冇错啦， 系啦、 啊， 跑得 完开架车， 系 架车一路喺你背脊，一路追住你嘅。 但我而家因为我多咗一飞啊，保底啊。就係、是、萬一上車，我都可以以市民劉先生嘅角度接受訪問。 今次 我期待 唔係追住架車，係追住啲 camera 啊！ 係啦，影我啊，影我啊！好啊，就咁啊，老何，多謝你啊，多謝老何嘅呢席話，好過頭先嗰句咁辛苦為乜？ 係啊，冇錯。 多謝你呢五隻字啊！ 為自己， 多謝你自己。能屈能伸，有好日子过。 上车咪上车咯，做咩啫？ 若有天，让你扬名惊天地，荣获你要的胜利，留十秒好好多谢最初的自己，穷极了，还是要。争气，常要追的梦不发完，不会死。完成喜欢的事先，不考虑口碑，无人给你颁奖，捧过也会当得奖。为自热血不要量，别让旁人褒贬，混淆。明这个界的协助，还望你懂得感谢昨天的白光。台下坐，其实也不错，让你清楚地想眼前的才华。旁人掌声鼓励，几多非赞不可。 好，呢首歌咧系老可拣，点样拣呢首歌咧吓？ 系呢首就系我近年自己参加比赛或者准备比赛嘅时候嘅一个心声啊，即系一路啲歌词一路 loop 住咧，就系、是、跑自己，唔好因为咧我面对住好多外籍跑手啊嘛，即系而家大家喺香港跑嘅时候都系大伙儿都系大家熟口熟面啊，肤色一样嘅一啲外跑步或者参加比赛人啊嘛，咁我喺呢边咧参加比赛咧，全部都系外国跑手啊，即系嗰啲，即系见到自己好似逊色咗少少，所以咧我就开始练成咗真系要好好跑自己，用自己嘅速度跑步，享受咗成个过程，唔好理冲终点嘅时候系几多分几多秒几多个钟 係跑之後跑完自己，每次啊睇翻啊，原來都消耗咗幾多卡路里喎。 係 啊， 原來 係好治愈㗎，係啊， 好開心。 哇！今日奔咗500K 啊，好開心啊。 係啊，好開心。同埋最主要係咩咧？跑完之後拉筋，同埋享受跑完嗰個身體冇損傷。 係。 是好畅快的，即是浸一个热水浴，哇、 啊、我已经想着去按脚的星期二了。 是啊， 当然要最最底是这下嘛。 是啊， 坐埋一铺过。 是啊，如果你嗌两个技师一起按啊，仲 左右脚一起按啊，咦咦、 啊、 哇、 啊、 好嘢喎、啊、你识叹喎。真系输人冇输阵啊！系 冇 错，多谢你自己。 D I J 嘅多谢你自己。但系老可你系参加比赛前系听呢首歌，定系跑紧步嘅时候会听住呢啲歌咧？ 经常练紧同埋跑都要提醒翻自己，系啦，嗰、那个脚步啊步速咧就会自自然然咧跑一个自己舒服嘅状态。 因为呢个系小弟对于跑步其中一个要准备嘅嘢，即系俗称嗰啲起波架餐多啦、 哦，买个靓 headphone 先， 咁又都需要嘅。咁首先即系要买条嗰啲跑步裤啊，又可以有个可以摄条锁匙啊，或者摄个电话啊，跟住又买对鞋啊，又特登攬只表啊，又连个 GPS 睇下自己跑几多啊。 诶、有啊，一个有新表啊， 呢只喺 碎料嚟 嘅，喺嗰啲乐园用飞换翻。好平嘅，咁跟住之后，咁就另外一个就要准备嗰个歌单嘅 playlist 啊、 哦， 即系我自己做运动咧，系会有一个嘅嗰啲即系歌单嘅，即系其中一个即系例如，我记得以前逢亲去踢学界比赛之前咧，嗰朝食紧早餐啊，坐紧车啊，都要听一啲咧，即系气氛激昂啲嘅歌啊，去激励下自己啊，或者跑步嘅时候咧，早排年头咪话去做下 gym 啊，踩下机嘅时候咧，即系好辛苦嘅，即系我完全系觉得唔享受嘅，但系我知道我需要做呢个大氧运动，即系要挨呢30分钟，咁我就要不停咁 loop 同一首歌。即係其中一個 loop 嘅 loop， 陳奕迅嘅嗰首《人生馬拉松》，咁我覺得哇，其實我係覺得好痛苦嘅一件事，直至到咧我揾到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哇，聽住呢個嚟跑步咧，真係唔錯喎、啊！你兩位估下係咩嘢咧？ 男歌手嚟嘅。 唔系男歌手，唔系、 哦、纯音乐，纯音乐。 哦，你系老可跑步 女士们嘅叫声。 哦，唔系，小弟嗱，即系嗰年啊，同即系2016、2017年，咪同你跑呢个街马。咁嗰阵时真系有去夜晚，每晚出去跑一个钟去练10K 咁样嘅。 系 嗰阵时每晚听住咩啊？就系听住 RTHK My 啊。 吓，嘅咩啊？ 唔知啊，总之有啲咩 听收音机啊， 听收音机咩都听下，即系有啲人喺度讲下嘢啊，听下同埋， 哎呀好有用噶， 系啦，因为咧我发现咧听歌咧，你要好容易咧就系、是，尤其是可能我哋 shuffle 即系随机播放，咦你首歌唔啱， 冇错， 你要特登揿走佢，你又好似断咗道气，或者首歌快咗，你要跟住佢嘅节奏去跑，你又觉得好似唔系好准，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开始养成咧就 系 听收音机去跑步啦，所以我记得嗰朝我同你哋跑街马嘅时候咧，即系真系落到比赛咧。我都系听住本台嘅一啲节目重温去跑，有几个好处。第一就系你起码知道佢去到 time beat 嘅时候就30分钟，系啦，咁你就大概 time 到个时间啊，系啦，呢、這个时间 半粒钟， 半粒钟，或者哦，平时例如我听惯骚动音乐嘅，哦，佢通常咧去到15分咧就会播一个咁嘅环节嘅，咁我就大概知道嗰个长度，咁我就有嗰个 pacing 或者有个知道哦，我已经跑咗半个钟，我就唔使系咁计住 啊， 第四首歌、第五首歌，然后去计自己跑咗几耐咁样啦。咁同埋咧，我嗰陣時因為中意夜晚跑步啊，咁所以咧我就發現咗有一樣嘢咧，係令我可以夜晚咧跑得快啲嘅。 係 咩咧？ 哦， 嗰陣時我夜晚啊，係會聽住當時有個節目叫 Give Me Five。 系 佢逢星期四讲鬼故嘅， 系 咁我就听住鬼故， 咁神奇， 听住鬼故，咁然后咧，尤其是我嗰阵时系跑太古城鲗鱼涌公园嗰堆啦，咁、 啊、 有啲位相对地阴森啲啊，或者街灯好似多啦， 流传好多故事嘅， 系啦，咁然后当听到鬼故嘅时候，诶、 哇，仲要系呢一首， 跟住之后就发现，咦，个跑起上嚟都快多两步喎、 啊，系、啊， 因为你听紧古仔嘅时候，你个人会， 哇， 冇嗰种分神，咁你又觉得，啊，好似要跑快多两步咯、啊。 我听住呢首歌跑，我谂74000名嘅参赛者当中，应该都绝无仅有啊！ 我建议你嚟紧马拉松可以试下。 朦胧晚空，雨雾弥漫，夜已半躺，窗纱旧，在你臂弯里漫长夜晚，有我的一张笑颜，祈求你可继续留下，让我爱多千几番。但我知道在神墓里，我将孤单，你将消失，像这一晚。再不需孤单，若我他生又重遇你，你可不可与我一起度每一晚？ 出呢个题目啊，播一啲大家跑步啊嘅时候，一啲令大家兴奋嘅歌，就我真系估唔到一哥会出呢一飞。 系啊， 我即刻唔播嗰首。 如果玩越野山赛啊，仲劲。 老可讲过乜夜晚有幻觉嘛？有一年系咪啊？话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系啊，哇！呢首 啱啱个周末玩完四径嘅一位跑手啊，佢就分享啊，佢都有幻觉啊，佢话见到啲咩清朝嘅官啊， 系啊，唉，哇！但系嘅夜夜痴缠啦， 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即系坦白说啦，即系啱啱嗰啲有少少讲笑嘅成分啦，但系另外一个 你讲真嘅， 讲真系我有真系听住鬼故跑，但另外一个就系我对于呢啲跑步比赛或者啲单车节成日都有人叫我一起去玩，我成日提唔起劲咧，就 系 因为全部都系朝头早啊，即系我一个夜晚运动嘅人嚟噶嘛，我成日喺度谂啊，点解唔可以搞一场嘅马拉松或者21K 系夜晚10点 十 K 都好啊， 系10K 系 有冇噶老可香港？ 我试香港冇，我试过喺新加坡跑一个凌晨起步嘅。嘅馬拉松， 哎呀， 係啊，啱啱好嗱，你諗下，我哋兩個做完 節目熱身落去， 係啊，沖個涼換件衫， 拉筋 係啦，或者提早少少食個飯， 砌翻10K， 係啦， 又真係 OK。 其實幾好，點解香港冇咧？或者啲單車節係咪因為一啲即係封路問題定點？其實我覺得係可以搞一場夜晚 嘅。手品我哋咁多即係民間高手喺度，不如大家話俾我哋知，如果萬一即係有一啲原來有夜晚招呼啊一哥呢類人嘅即係長跑比賽，話聲俾我哋知。或者帮我哋即系 suggest 下， 我提得起劲啊！呢、這个真系 城市之都嘛，啊、搞下夜缤纷、啊，夜晚跑步够缤纷， 哇！ 呢铺真系跑黄金，哇！点啊？ 第二招带住对熊猫眼再去睇熊猫， 系啦， 点啊？不得了啊！ 唉，谂谂佢真系，你讲话我都系想跑夜晚多过跑朝， 跑夜晚都有另外一番风味啦。 系啊，喂，好啊，唔该晒老何， 好，拜拜， 好，拜拜。